下风流花似花无常，不带一点伤，走得坦荡问地问娘问夕阳，天上悠悠北大荒，喊儿喊孙喊月亮，天上悠悠北大荒。咋不见风雪里